谢谢青年基金会邀请我在这边为大家分享你的信息。我们每个人到主面前来敬拜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期望，对不对？我们渴望并从主那边能够领受到主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说神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希望得到主的力量，从因为我们得了主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奔走天路啊，可以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可能也在这边会感受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相关心，这样子啊，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或许这看起来是蛮平常，但是呢，在平常中间呢，神就把那个很多的福分加给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能够如果能够像诗篇133篇说的，彼此和睦同居，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个是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可以因着敬拜神，因着跟弟兄姐妹相聚，有很多很多的领受力量。那今天呢，我就想说透过一个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可以想到说有一个信息叫基督台前的显明，我们将来会显在基督台前啊。圣经上面已经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在的我们活在世上，保罗对他来讲，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他觉得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要留在地上，因为留在地上，上帝有我们要给我们学习的事情，有给我们托付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不好选择，但是呢，让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对不对？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真的留在地上的话，我们能够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有一天会在基督台前把我们所有生活的一切显明出来。那时候呢，我们会在上帝面前遭受到上帝的一个给我们的回报啊，那这个很严肃，对不对？那今天的另外一段经文呢，《哥林多前书》3:10-15是讲到我们有一个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一方面我们是神，他来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他建造我们；另外一方面呢，神也把一个建造的工程托付给我们，那我们要去建造。建造的时候，最后有一个验收者。这验收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验收的话，就会得到赏赐；如果我们通不过验收的话，我们会受亏损。有一个让我们很觉得安全的事情是我们会得救，不过也会很难过，因为如果仅仅得救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其实是一件蛮难过的事情。好，我们看完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就从一个题目来开始想。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说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判断会有这个美国和北韩的战争吗？不知道。会有什么？有人说我很确定明天太阳会从东方出来。其实也不一定哦。有一天世界会改变的时候，太阳不见从东方出来。不过虽然说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他们也是初代基督徒共同渴望的事情， 那就是主会也再来。那在主再来之前呢，什么是我们一生可以作为最大的志向？因为我们在主来之前，我们在世上活嘛，对不对？那好，我们说未来一定发生，主必再来，这是圣上说的啊，启示录22:20，他说证明这事的人说，是了，我必快来。那那个使徒约翰就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经中倒数一卷书的最后倒数第二节，最后一节就祝福的话，圣经就结束了。所以你知道圣经很看重，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一定会再来，而且我们愿意主来。那哥林多前书16:22也是这样讲，主必要来。他的整个文字是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哇，讲得很严重啊，这个很难看，很难得看到在新约时代还会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一个话。旧约时代他们是按照律法来审判，所以但新约时代是按照恩典，但是在这个中间呢，如果恩典中没有回应的话，保罗说啊，可能你要想到这个人的下场是很可怕的。初代教会他们也用主必要来作为打招呼的一个互相问候，我们平常现在基督常常见面说会说平安，对他对方说平安，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犹太人见面互相打招呼的一个文化，这个教会中间也常常这样用。不过初代教会他们有一个另外一个常常见面的问安语或是道别语，就是主必要来。这个话呢，在圣经中间呢，他甚至把它用在我们用一个原来的，他们不是用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如果他这个字，他特别用他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亚兰文字来写这句话，那这句话只是他写下来之后，我们可以两种读法。一种读法就是把那个黄色那地方看到那当作最重音，所以就是 Maranatha 这个字意思，这样的话翻成英文就是 Our Lord has come。我们主已经来了，我们主已经来了。他当然主已经生在世上来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见面互相的打招呼，是要用他这个我们主必要再来，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是翻出来是没有错，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英文用这个是呢？因为在原来的这个文字中间，他们有一种叫做先知性的完成式，说虽然还没有来，但他说已经来了，那代表说一定会来，就说预言的说这件事已经发生了，还没有发生。如果这样说吧，把它说成已经发生的时候，表示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是一种先知性的一种完成式的用法，告诉我们彼此打招呼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但是意思就是主必要快来。那我们互相打招呼，你想初代教会他们这样子打招呼，他们用意就是要我们了解这很主必快要再来了，很重要。那另外初代基督他们共同渴望的是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啊，我愿你来。也可以同样刚刚哥林多前书16:22，可以把它不同的重音念的地方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主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很深的渴望，愿意望主来就是如果要念的话就应该是念 Maranatha， 那就是主啊，我愿你来。好，我们真的很就是在内心中会不会有一种这种渴望，渴望看到主来？我想，这个 可能就得分享一点自己心中的心事感受。我最近刚主席在祷告中间已经说了，我的母亲安息是7月26号，后来我们家属办母亲的后事也很快就在昨天就是办了我们母亲的安息礼拜，之前已经有入殓火化。我的父亲在30年前安息，所以昨天我们把我母亲的骨灰和我父亲的骨灰一同放在国军中灵塔那父亲的骨灰是30年前放进去了那感觉上就是好快，时间过好快。但是这些年来我经验到我父亲的安息，还有我妹妹安息，还有我妈妈安息，所以其实在我这个感受上面来讲，我越来越觉得就是人透过进到死好像死亡，但是其实从死亡中间进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徒与主同在乐园里，那身体是会朽坏的，人的身体会朽坏，但是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会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就是等候主再来，他们的灵是已经与主同在了，那但是他们还现在还没有一个属灵的身体。为什么还没有属灵的身体？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主不给他们一个属灵的身体？主说主再来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个属灵的身体，他们是主应许在他主再来的时候会给他们一个属灵的身体，但是现在没有。为什么？主安排的时间是到时候大家一起通通得到属灵的身体所以如果到时候你还活在世上，主再来的时候呢，你就被提在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时候你的身体就改变主给你一个新的属灵身体。那这些好像就是安睡的圣徒，其实他们灵早就与主同在了，他们也会得到一个新身体，也是复活荣耀的身体那主要我们一起得到这个身体，所以主的安排是这样，我们活在世上有任务有使命，我们也很多期待在这期待中间呢，其实有很大期待，就是主啊愿你来。其实以前很怕死，后来觉得其实只有进到死亡，通过死亡才要进到永生，所以反而不怕，反而觉得说其实就是将来会面才是自己才是真正期待的那我们这样子在会与主会面之前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应该要去求得主的喜悦我们是不是可以过完一生之后说，主啊我知道你喜悦我，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呢神爱我们，那我们更希望说不只是爱我们，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区分爱和喜悦，大家可能很容易就去想到自己一些经验，父母亲爱孩子，但是父母亲不见得一定是喜悦那个孩子的表现，总是会有时候我们做的实在做的不好，爱还是爱，但是真的不喜欢。那主怎么爱我们呢？主真的爱我们，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真的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给我们，给我们永生。基督是什么时候赐给我们、为我们死的？不是等到我们变成他很喜欢的人，然后他才为我们死，不是的。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就是爱我们。所以我们要问 神的话，说主神啊，你爱我吗？如果不问神这样的话啊，神可以这样回答你。说有谁愿意牺牲他的爱子为罪人舍命？你愿意把你的孩子牺牲去为另外一个罪人舍命吗？你不愿意，但上帝竟然为我们愿意的，所以你知道神爱我们。主耶稣，你爱我吗？如果我们问这样问主耶稣，主耶稣说：“有谁是愿意舍弃一切的荣华，那承担我们的一切罪和刑罚？”这样回答我们，我想大概我们都知道，主其实爱我，爱我们，真的爱我们。这爱是我们可以信靠，所以我们既然是神和主耶稣都是要爱我们，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信靠他，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你愿意接受主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都这样，他按照经上说的，我们当我们接待了主做我们 的主，那经上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接待主耶稣的人，主都让我们做神的儿女，何等大的权柄。我们还会有在生活中间一些困难呢，我们会碰到苦难，看起来是很多不幸的事情。那主爱我，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些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幸呢？为什么有时候祷告主没有听过祷告？不是主已经爱我，而且我还是神的儿女，有权柄。其实我这边已经讲了，我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些事情呢，到底为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人很难知道。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婴孩，我们有好多事想让他知道，但他还是婴孩，他没办法知道。但是呢，他有一天他会知道的。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主原来这样爱我。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在世上面就能够对主有这么深的认识和体验。那我们可以从一些人的见证得到一些帮助。枢机主教善国喜是天主教在台湾有一位枢机主教，不过他已经病逝了啊。他病中感言，他说写下来，他说掏空自己，返老还童，登峰圣山。他形容他自己跟主耶稣关系应该很亲密的，但是呢，他对有一个跟主耶稣相处的时候，有一个隐隐还会觉得有一个隔阂。就他对天主教，他们是把耶稣的像，而且是赤身的像啊。那有些时候会做一条那个围巾的，把它围起来，但是呢，其实真的耶稣按照这个历史上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就是赤身赤条条的钉在十字架上。他对这样子的画面他会有隔阂，因为他觉得好像这个很难想象，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然后呢，在他经过了这个他病中的三次经历，他感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他生病得癌症啊，因为后来因为肺水肿，他使用利尿剂。那他就在利尿剂，有一天他用了利尿剂，但是竟然在他主持那个天主教的他们的圣餐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一个圣典，竟然他的泌尿剂发作，他也不知道那么这个会发作这种可怕的这个事情。他勉强忍住，但是他读圣经的时候完全忍不住了，就开始小便了，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就走，但是 那走的时候他继续在小便，他湿湿大大的，知道那个，他就觉得他说啊，我的尊严颜面尽失，在修女和衣服人员面前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原来上帝也开始利用这个经验来治疗他的虚荣心。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很难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慢慢他才知道他的虚荣心被主医治。第二次呢，经验是他有一次两天没有排便，所以呢就医生给他开泻药，他那个泻药吃下去，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竟然这个泻药药性发作，要上厕所，他赶快就拍拍他的那个旁边的男看护，弄醒他了，请他扶他到厕所。但是那个男看护扶他到快要靠近马桶还有几公尺的时候呢，他再也憋不住了，就大便通通出来，这个可以想到非常的脏乱，很臭。那个男看护啊，就心情不好，就说了他几句，他说什么这么点距离都不能忍。让他这么麻烦，然后叫他把他衣服脱了，然后叫他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然后用水管把他冲洗，然后再善后。他那时候觉得非常没有脸啊！他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才刚满周岁的小孩子，无言以对。他的每句话犹如利刃啊！九十多岁的自尊呢、荣誉头衔啊，一起都完全都丧失了。但是他说这也是上帝医治他的开始，这个感谢天主利用那位男看护治疗他的心灵塑形。他以前是绝对不可能让别人看到他的赤身肉体，但是那个他经过这样的事情，他发现了就是自己这种不能够去面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羞怯完全被消失了。好，第三次呢，是他因为脚肿，有一次吃了利尿剂，结果那天呢，就是在吃完利尿剂后，他送到医院去要做放射线治疗，结果在车上也是忍不住了，就排便，就然后走到那个医院之后呢，要进洗手间也是忍不住又排便，他就觉得这真是也是完全的这个丧失自尊。因为没办法，就别人看到你这样子，你必须忍受被别人这样看待。他说：“我这个是一个一生累积了多少的荣誉地位进来啊！”但是他自己说，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会得意洋洋的，心中暗喜。然后呢，就成为他这种。不断这个地位高升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了。他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修士，耶稣会啊，他们有一个标语叫越显主荣，他们希望能够越来越彰显主的荣耀，这他们成为他们人生目标。但是这个越显主荣啊，这个用不同的方法去感受它，他如果把他的地位累积，不断累积，声誉名，别人对他的重视不断累积，当成越显主荣的话，其实好像这些原来是垫脚石，帮他越来越能够彰显主的荣耀，却是成为他的绊脚石，因为他跟耶稣是越来越远的。反而他现在这个垫脚石，所谓的垫脚石被清除掉之后，他真正绊脚石也清除了。 就是一个人对上帝的提问。原来好像一些事情看起来是真的是难过的事情，但是呢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如果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有这种爱神的心，这些事情慢慢会发现他对我们生命中间产生一个有助力的事情，使我们得到益处。那当然这个体会还是很深的生命体会，有些时候需要我们和个人和主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晋升的生命关系。我们基督徒信仰其实就是可以这样讲说，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我们人生路途花香常满，神没有应许我们不受到许多的艰难试炼，不遇到许多的劳苦，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什么？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恤，永不离弃我们不死的爱。上帝是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无论如何，上帝应许我们，他对我们爱是永远不死的。我母亲其实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辛苦但是我知道说其实主的爱没有离开他。我看到后来看到很多事情，都看到主其实有好多好多爱和恩典在他身上。所以但愿我们有信心说我相信神爱我，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当我们这样去相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要来明白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话说上帝喜悦什么，我们来学习认识上帝的喜悦心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行事完全的为上帝所喜悦，行事诚实的为上帝所喜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行事完全诚实的话，是上帝喜悦。那当然这是标准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神喜悦正直人的祈祷。那其实神看人的心，他查验人的肺腑心肠。那如果我们是用正直的心来到神面前的话，上帝是喜悦的。好，我们读了这两处，我们觉得其实哇，上帝标准蛮高的，或者蛮深的，很深入我们的心，不能够假装。但是其实正好我们其实在上帝面前不需要假装，我们就是好好的去追求他。上帝喜悦什么呢？他喜悦我们献的燔祭和平安祭吗？在旧约是献这样子，但是呢他说其实上帝喜悦是听他的话，听命顺从是上帝所喜悦的。在新约呢，我们特别有这样教导说，我们上帝喜悦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一个生活的祭，不是要我们去被杀然后献祭，不是，上帝不要我们这样被杀献祭，他要我们活着然后生活成为一个祭，那个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另外呢，上帝希望我们什么行怎么样呢得他喜悦，就是对他要有信心到上帝面前你相信他，并且相信他一定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上帝喜悦，我怕当然也无法得上帝的喜悦。上帝喜悦什么呢？不在乎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在乎真正的有那个实质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好，我们读完这些呢，其实知道说其实神喜悦这些。那你说神喜悦，但是我觉得标准很高怎么办？其实上帝通常都是这样，他喜悦我们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实际上常常讲到对我们的吩咐之前都会把那个 我们的能够遵行这些吩咐的力量的应许给我们。我们如果依靠他的话，我们可以靠着他来遵行上帝的所有吩咐的事情。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从这边来看，就是我们要通过神的考验来得到神的喜悦。就是今天我读的第二段经文是建筑工程的比喻，他说我们是我们从三章十节开始，但是三章九节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是说我们从十节开始是我们要去建造，但是九节是说我们是 上帝所建造的。那上帝先建造我们，然后我们去建造，就是这个意思。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上帝把我们看成 他的杰作，这个工作可以翻为，按照原文的意思可以翻为杰作。上帝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在你身上有很多的心意，包括我了，上帝在我们身上很多的心意。然后呢，他建立我们，然后要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去行善，就他预备叫我们行的。他要我们行善之前，他先建立我们，这是上帝的次序。所以今天的经文说，好，保罗说他现在要我们去一起来同工了。那他是一个像什么呢？他像一个工头，那预备了一块美好的根基。根基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这个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他说这是没有别的根基，如果你要盖上帝喜悦的工程，属灵工程的话，没有别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帝喜悦，那就是唯一和最好的根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这是一条画起来好像一条鱼嘛，现在有些基督徒的车子有时候贴这些记号。这个是为什么贴这条鱼呢？因为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见彼此见面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打暗号，画一条鱼，就代表说这是他们都知道，哦，这是我们是基督徒。那这个鱼为什么用这个鱼呢？因为鱼的希腊文呢，叫做 Ixus。 这个呢，希腊文字每一个字母哈，它可以代表一个字，用那个字母来开头，所以耶稣基督神儿子救主，就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这个鱼就拼起来了，第一个字就第一个字母把它可以拼成鱼，但是它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它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用这个鱼很快可以代表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救主，而他现在成为我们唯一的根基。好，这个唯一的根基呢，我们开始就要盖房子了。他说要我们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有人要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合接去建造，不论怎么样呢，最后呢，他说个人工程会显露的。我们这边要讲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那他也只接受那配得上 最好的，就好像是现在是台北市寸土寸金呢，如果你有一块最好最好的地，那你说好，现在请我们大家在上面盖房子，那最好的地要盖房子，结果呢，我们将来上帝当然要验收啊，怎么验收？这个盖的工程太差的，他就不要。通常你如果你把一块最好的地交给别人盖，结果他盖的不好会怎么样？拆掉，对不对？重盖。上帝也是会验收的，上帝验收的时候就用火来验收，配得上这块地的才留下来。我们工程会接受火的考验，经常说 有一个日子要将个人工程显露出来，那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结果是什么，我们会得到奖赏或受亏损，我们照自己功夫来得奖赏赐，人工程如果存得住就得赏赐，如果被烧了呢就受亏损，还是得救，但是却像从火中经过一样，那是很不堪的。我们知道工程就是要接受考验，所以九一大地震有很多工程就考验接受考验不行。那台南的那个围观是不是大楼也是接受不起考验的工程？这九二一大地震的，2006大地震。那我们现在呢？上帝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在这肉身活着，要建造属灵的工程。啊，这边我跳过去不多讲。我们要讲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讲说，那主在的时候，你的工程将如何？用一个人的故事作为我们这个结尾。这故事的主角叫做 Ricky， 啊，那他其实正式就叫 Richard， 这是理查，是不是？然后呢 ，Rick 是他的这个昵称 ，Ricky 是更亲近的称呼了啊。他是在青年归主协会工作，在美国他们有青年归主协会，他在那个地方，那他们有很多分部，他在一个分部做主任，这事工蛮好的。但是呢，他有一天早上呢，礼拜一早上，就接到这个有人打电话给他，那他就是问他，他那人是他朋友，就问他说，你有空吗？我想跟你谈几分钟，好朋友啊，想跟你谈几分钟的话，当然可以啊。那但是他那天他说，啊，对不起，我太忙了，可不可以改天？我礼拜一非常忙，约在周间好不好？他说，那个朋友说不行，很重要，我一定要跟你见面。啊，说完之后就挂电话，就到他办公室了。这个当你看到这种碰到这种人啊，是好朋友，但是呢，真的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请他做，然后呢，还得忙自己要做的事情。结果，那个人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听过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事情，我们今天题目基督台前的审显明嘛，他说，哦，我好像听过有这样的教导，他头也没有抬就回复他的话了。就过一阵很宁静的时光，就太宁静了，就觉得不对劲，就抬起头来瞄他一眼，他的朋友竟然在流眼泪，哇，泪流满面。他想说一定有什么事情，赶快说对不起，我想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所以赶快搬椅子坐在他面前，带圣经，好，请讲啊，要告诉我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就那个朋友就跟他一讲，讲了三个小时的话，把基督台前的一些审判的教训跟他分享，讲完了为他肩膀上 按手祝福祷告就离开了。哦，他跟他这个 Rick 呢，跟他的秘书打电话说，请你帮我安排一下，我接下来这几天的行程帮我都另外做安排。他要请假，那个当然很关心他怎么回事，他说没有事情，但是我需要休假。就他呢就开车回家，回家路上竟然有两次都必须要路边停车，因为太激动了，怕开车会出事。他就在那时候有些回忆就进来了，他回忆到 他在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时候，他第一学期因为成绩很好，所以他有得到一个特权，那个特权是他可以连续不上课，他可以不上课，但是不会被扣分。其他同学哈，只要三次不上课开始就扣分了，他有这个特权，就他说他就滥用这个特权，小那个年轻不懂事会滥用特权，有一次他就连续两个礼拜不上课，然后后来想回到班上看一看吧，结果那天回到班上就看班上同学都在那边安静的在那边打开笔记本打开书本，他知道什么事情不对了，然后问他同学，哦，就是说今天是期中考啊，他赶快冲出去找老师，老师在路上碰到他，他说 Dr. Rogers，我知道今天是期中考，但是我可不可以有这个得到你的允许啊，我可以改天再考。那个老师就说，你不来上我的课我不会罚你，但是如果你不今天不考试的话，就自动这考试就不及格。他就硬着头皮去考试，结果坐在那边看了考试卷，什么都不会写，那种感受，你知道，非常的不好。路边停车的时候，就是这些画面就浮现。他勉强开车回家，他就利用四天，好好的把圣经上面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教训，好好的查考。特别是我们今天读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他读了十次，他说至少读了十四次。他第四天晚上，他实在太疲倦了，他就衣服也没脱，就躺着就睡着了。就有一个非常令他印象深刻的梦境出现，在梦境中间呢。他看到了主耶稣来了，那这个主耶稣的画不像我们平常看的耶稣画像，他说比较像审判，就是起诉中间那个耶稣的画像。起诉中间讲到耶稣，他眼目如火炬，那脚如光明的铜，那个讲话的声音像那个海水的。这么样子一个耶稣出现在他梦中，他手上拿了一个火炬，那他又听到，这时候他听到有很巨大的声音，好像两股浪潮在那边冲撞着，一个是很欢喜快乐的声音，一个是很哀哭切齿的声音。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同时有两股声音在那边冲撞着，但他又觉得说这些的声音好像都是基督徒所发出来的，不是那个非基督徒发出来的。然后他再仔细一看，哦，原来异象中间他看到这个耶稣拿着火炬走到每个人面前都点火，然后看到每个人面前的那个东西，那草木和这些东西一烧就不见了。哦，他很快的看看自己脚下什么东西，也是一堆草木禾秸的东西。他就跟主好像有点要哭出来讲说，主啊，我服侍你七年，那我的服侍难道就是这么不堪吗？就是草木禾秸吗？那个这时候圣灵在他心中跟他讲话，他说孩子，要看那个火经过火烧能够存留下来的东西，那就是可以永存到可以长存的东西，要看那个东西。那他再看看其他人，哦，原来每个人脚下好像都有这样子很多草木和这些东西。那等候主耶稣来到每个人面前，他看了自己所在的小那个他们那时候有不同的人在一个圈子里面。可能将来我们这个教会可能也会大家在同个圈子里面，都是熟识的人。就他看到两个人，就是这上帝给他特别的一个 异梦，在梦中他看到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他非常亲爱的一个老奶奶，那个他很小就丧失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这位老奶奶好像他从小像他母亲一样的，就是其实像他奶奶一样的看顾他，带他上主日学，教他很多事情，然后为他祷告，所以他的人生中间的很重要的青少年是这个奶奶陪他度过的。他看到这个老奶奶，那他就想到他的在梦中就会很多生命的画面会出现，他就是老奶奶常常跟他讲说，孩子，我为你祷告，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伟大的目的。当每次在为他祷告，但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有点叛逆，老奶奶还常常这样见他 跟他这样祷告说，我为你祷告，上帝在你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但是那个他就说，老奶奶不要为我祷告，不要为我祷告，因为他怕他那个老奶奶祷告上帝会听他祷告，因为老奶奶祷告上帝常常就是听的结果呢，但是有一天的晚上的聚会，他们主日崇拜讲到的时间不长，通常只有15分钟，但是后面有很多呼召的时间很长。他爸爸是教会牧师，当然他参加那个聚会了，但很多年轻人也在那个地方，他们互相传纸条，他们那时候心不在焉。那天晚上呢，他突然有种感觉说，老奶奶好像在呼召的时候，他觉得老奶奶走向他，果然老奶奶走到他背后，按手在他身上说，孩子，是时候了。结果这一按这个力量很大，他就竟然哭着走出去，在台前呢就把自己献上给上帝，给上帝。他又看到梦境中看到他在后来在外面服侍，有一天他要回家过节了，回家过节，他父亲说，我们去看看这个石奶奶他说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了然后他们就去看石奶奶了。石奶奶那时候已经严重失智那每天呢他女儿会安排他坐在客厅躺椅一张摇椅上面，然后让他坐很舒服，给他一本圣经。但是呢那时候他眼睛已经快要瞎了，然后呢失智不认得人，连他有时候连他女儿都认不出来。那当然去看老奶奶，这个老奶奶的女儿也跟他这样提醒，他们都知道选民问题。可是当他们才要跨进客厅那一刹那，这个石奶奶进来说， Ricky 是你吗？上帝有很伟大的事情要托付你来做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以后一个小时之内就没有讲过一句有意义的话，听不懂。结果呢在异象中间，主耶稣就走到施奶奶面前了，就叫她的名字 Lily， 然后就把这个火炬点下去，那个很快的那些草木禾秸都烧掉了，留在地上是很美的这个珍珠宝石。石奶奶跪在地上好高兴，就把说，耶稣我爱你，耶稣爱你，要把这些献给耶稣。接下来还有一个主角，就是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这个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叫他陶德，因为他化名了。 陶德呢长得很高大英俊啊，比他大几岁，跟他一起后来同奉献给上帝读圣经学校，在读圣经学校的时候常常跟他一起祷告，他说他要做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结果呢这个宣教士就啊，就是他们这样交谈，但是那时候一起祷告很热心，但是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到他们学校，是他们变成学校校花，又有钱又漂亮，那女孩子看到陶德当然也很欣赏他，后来他们交往，然后他跟陶德讲说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绝对不会嫁给传道人，我更不会嫁给宣教士。啊，陶德就跟这个 Rick 祷告了，当然 Rick 就很担心，陶德说不用担心，没事的，我们会想办法啊，走出一条路来。后来他们两个真的结婚了，但是陶德的信仰好像也从此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结果呢，耶稣走到陶德面前，就呼叫他的名字，然后把火把点下去，就很快的东西通通烧完了，接着地上一个大黑圈。陶德就在那边放声大哭，因为他知道他其实上帝在他生命中间有很多的托付呼召，但是他并没有去回应这些上帝的呼召。最后耶稣走到这个 Rick 面前了，就叫他的名字 Richard， 把火把点下去，结果是 Richard 从梦中惊醒了，满身是汗，但他说感谢主，谢谢圣灵，你告诉我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他刚立刻开始就改变他了，很多人要写信的，要道歉的，要表示什么事情的，我想很多事情我们在生命中间要做调整，他赶快去做调整。好，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主再来，我们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站立，然后我们的工程会显露，愿主赐福我们一切工程都能够蒙他悦纳。